要我去武昌，我都没有答应。他性子太慢了，我们合不来。过去我见了老黎的面，总是对他说：“红哥，动手吧。”可他总是说 ：“No， 不答应，否则革命早成功了。 啊”要你如下之见，革命早就成功了。 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 革命早该成功了。 你来干什么？ 我想投。 什么？你还要投？哎呀， 我想投，我想投，我想投革命党。 他也要革命啊！ 你凭什么要革命？ 革命，你不配！ 我真的， 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！ 王八蛋！滚！ 我真，我真的要逃！ 滚！滚！滚！ 妈妈的，我不配，娶女人不配，造反也不配，只许你们造反，就不许我。假洋鬼子赵太爷赵秀才这帮东西都是混蛋，不都是王八蛋。 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了。 哼，哎呀，太不成话了。 妈妈的，谁 啊？阿贵哥， 小童， 不好了！ 什么？ 赵老杰遭抢了！ 真的？ 你看呐！ 啊，好啊，抢了赵老家， 活该！ 哼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在搬东西呢！你看，在搬，在搬！你看，秀才娘子宁氏床、老太婆的遗像都搬出来了，还有， 哪儿有啊？我什么也没看见。 你看，那不是穿白盔白甲在搬吗？ 是穿白盔白 灰。阿贵哥，你还在做梦呢吧？我不陪你了，我有点怕。 我明明看见是穿白盔白甲的在搬呢。 妈妈的，他们来搬东西都不来找我。 哼，还是白甲洋鬼子，只许他造反，就不许我革命。 好啊，假洋鬼子，你知道造反要杀头吗？老子告你一状，让你抓进县衙门，让你马门敲斩。 阿贵，回去睡觉吧。 赵太爷家遭抢后的一天深夜，把总大人率领一队兵、一队团丁、一队警察、五个侦探，悄悄地到了魏庄。他们趁昏暗围住了土谷祠，他们架好机关枪，一拥而入，把阿 Q 抓起来，押到了县城。 哎，升堂啊！ 带犯人上来， 把犯人带上来， 带犯人上堂。 人生天地之间，大约都难免要被抓进县衙门，倒也无所谓。但是， 哎呀，站着说，我要跪。 是。 你姓什么呀？ 不知道。 笑话，人能没有姓？ 我本来姓赵，那老王八蛋他不许我姓。 哦，姓赵，叫什么名字？ 阿贵。 多大年岁？ 三十出头了，还没娶过女人。 嗯，住在哪里？ 魏庄土谷祠。就在那，行，我一拐弯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的事我都知道，你要想免去皮肉之苦，